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好，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食得好，呢个食物回收计划嘅。咁咧就我哋后面咧即系嗰个背景都已经写咗噶啦。虽然我哋个身系遮少少，系嘛，我哋嘅口号有三个噶，系嘛，一个就 系 减肺。我哋遮咗个添啊，系咪再生定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 咁 可能系咁啦， 系啦， 唔系， 咁即系我哋最主要都系话减少浪费，同埋帮到有需要嘅人。咁但系呢个过程入面咧，其实真系个概念就好就好简单，但系将佢实际执行咗上嚟咧，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啦吓，即系我好多时讲呢啲题目咧，有时都会俾人批评话太过离地啊，系嘛？一我中意讲啲理论性嘅嘢嘅，确实系嘛，啲概念性嘅嘢。咁我话因为嗰啲嘢咧，一定要弄通佢嘅，弄清楚佢嘅，因为你嗰个基本嘅理论系错咧，咁你做落去就好弊噶啦。咁但系讲真。到最後其實淨係理論梗係唔夠啦，你一定要實踐，而實踐呢到到你喺前線嘅時期，呢、這個你叫做就係唔係離地啦，就是、在地啦。咁你哋呢就即係已經呢五六年呢就一定係在地啦，你真真正正落手落腳去做嘅。咁頭先講到生你就講到呢就話原來其中一個最關鍵嘅環節就係個物流，其實就係嗰個食物嗰、那個運輸嗰、那個派發嗰、那個問題係嘛。咁你嗰、那個點樣克服佢呢？ 其實呢就呢、這個都係有個巧妙之處嘅，因為我哋第一、要搵到足夠嘅食物、足夠嘅食物呢又要搵足夠嘅人去接收，係呢、這個平衡呢就即係都幾得意下嘅、你要拿捏下先得囉，係啦，咁中間呢我哋就要去做一個即係運輸啦、儲存啦、篩選啦呢啲咁嘅工具，咁而呢啲工具呢就我哋而家呢就喺大埔太和嗰度呢就有三個姐姐回收隊、 三個咋， 係呀，咁佢哋呢就幫我哋手嘅、因為呢收菜呢其實呢一定要係喺你知啦，落咗 收晒市啦， 係啦，收晒 市咁滯， 咁又唔使 深夜，唔使深夜，即係一定係 六七點 晚飯，晚飯時候啦已經 係啦， 去落家庭買完餸嘅嗰啲時間， 哦係係係 係啦，六七點到啦，咁所以呢就一定係我哋一定要請人去做嘅，因為義工係做唔到， 係係 咁所以我哋要有full time 嘅姐姐去幫我哋收菜啦，咁返到嚟篩選啊，再 packing 啊嗰啲呢，即係再執十個嗰啲食物呢，咁我哋就可以搵一啲義工幫手。咁呢就但係因為我哋每日呢大概一次呢就可以收到二三百公斤嘅食物。 二三百公斤。 咁 其實你哋涵蓋嘅範圍係邊度？ 一個街市到㗎咋。 哦，一個街市啊？ 係啊。 就喺大埔啊？ 係啊，一個街市就可以收二三百公斤。 就二三百公斤。 係啦，但係而家我哋係收緊三個街市啦。 哦，邊三個？大埔。 富善街市啦。 哦，富善。 係啦，大。大埔墟街市， 哦，大埔墟，即係都喺就近嘅， 係啦， 都喺就近嘅， 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大園。 大園喺邊㗎？ 村街市， 哦，大園村， 係啦，亦都係大埔嘅。 我都喺大埔嘅。 係啦，咁我哋三個街市咧就輪流咁收啦，每日都可以收到即係即係四五百。公斤， 哇，都好犀利喎，成 好犀利， 好厲害喎， 好犀利下噶啦，咁所以我哋跟住篩選啊，就要送俾啲有需要嘅人咁樣。 咁但係你暫時嗰個服務嘅涵蓋嘅範圍都係喺附近。 嗱，而家我哋咧除咗喺大埔之外咧，咁我哋亦都開始咧係喺石梨嚇，同埋咧就喺元朗。咁我哋三個地點呢其實都有個共通之處啦，都係一啲比較貧困啲嘅區域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將啲食物呢係能夠即係俾到有需要嘅人，我哋做嘅時候呢，因為有啲即係非常之有心嘅義工啦，咁所以佢哋能夠即係幫我哋分發到啲食物俾有需要嘅婆婆，咁甚至呢有啲即係義工好到呢佢哋會將啲食物呢攞俾有啲唔能夠落樓啊，不良於行啊，咁樣樣嘅， 即係送埋上樓， 送埋上樓， 送埋上門 添， 係有到户， 係啦， 哇，真係好難得嚇，嗰啲係義工嚟嘅添， 係啊 ， 所以就即係變咗令到即係 有需要嘅人真係能夠接觸到嗰啲食物啦。 咁但係其實嗱，一路以嚟而家都有好幾年啦。其實你哋中間嗱，你最先咧就話有一個基金係幫你哋啦，係嘛？咁但係一路以嚟有冇其他合作夥伴咧？ 有嘅，有嘅嚇。咁合作夥伴都多嘅。 係係係。咁咪介紹一下。 嗱，我哋 有冇政府先而家？ 有 哦，係因為你最先你話政府 say no 嘛， 政府 say no 啊， 咁最後點咧？ 啊，其實咧就阿曉雷同我哋出咗本書之後咧，嗰一年就即係當堂咧，即係社會個迴響係非常之大，係啦，咁亦都咧開始好多人關心。食得好，咁我甚至啦喺嗰本書一出咗之後咧，有位女士咧，佢親身上到嚟咧，佢就幫我做一個月捐嘅計劃，因為我哋都會有一個月捐嘅計劃，咁佢咧就寫咗咧每月捐5000蚊俾我添。 哇，咁犀利啊！ 係啊。因為即係我都要解釋俾佢聽咧，其實我哋嘅工作啦，食物當然唔使錢啦，係回收翻嚟，但係其實真係最貴嗰個係中間嗰個物流嗰度。 係啊，即係個運輸嗰度啦。 係啦，如果你唔資助我物流，都唔會得㗎。係 啊，係啊，係啊。 嚇，即係唔會係拯救到啲食物㗎。但係同樣地，即係如果啲食物掉咗落去堆填區，都有 cost 㗎嘛，都有成本㗎嘛。 實際上係㗎，你減少咗佢嗰個廚餘嘅處理。度慳咗少少成本㗎，有得計㗎， 係啦，有得計㗎嘛，係啦，有成本㗎嘛。咁嗰個書出咗之後咧，其實當然啦，我哋中間亦都做咗好多嘅，即係同環保署啊，見啊局長啊，見啊即係處長啊，諸如此類。咁我哋都有解釋俾佢聽，喂，真係轉贈食物係得㗎，即係唔會係有一個危機喺度。咁所以咧就去到2003年嘅年尾嘅時候咧，就環保署就開始即係嗰個態度。 2013年嘅年尾。 係啦，2013年年尾嘅時候咧，環保署就有個轉變啦。咁就即係佢就開始咧，就確認咗咧食物轉贈都係一個。都係一個方法咧，去減費 嘅。咁但係佢有冇出錢先？ 有啦。咁當佢確認咗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佢就可以資助。 係 啦。咁而家咧，我哋大埔嗰個太和嗰個咧，回收計劃咧，就有大約係3/4到啦嘅錢咧，都係由政府資助。 哦，咁啊好啊 嚇。係啦係啦，咁但係佢資助唔曬嘅喎。係 啊， 因為佢淨係資助你知啦，政府嗰啲嘢都係好 rigid 㗎嘛，好即係樣樣嘢都要講規條㗎嘛。咁所以咧，佢就只可以資助，譬如係回收嘅食物啦，回收嘅工人。又要講到明係兼職嘅啫，唔可以全職 嘅。 我唔知點解啊， 回收嘅工人哦， 係啊，又唔可以係啦，即係佢好多佢好多要求啊。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只可以資助3/4。 係 嚇，咁1/4咧都係要我哋自己再去籌錢 嘅。其實講真咧，大家都知道香港政府係水浸嘅。浸到不得了，係嘛？其實嗰加嗰1/4對佢嚟講咧，就真係即係哎呀咁多啦。不過我諗咧，其實我都做過公務員，我都以前喺政府嘅，我都知道公務員嘅心態嘅。我話梗係啦，嗱，我俾你1/4咧，始終我都係一個即係贊助者，係嘛？我資助，因為你係你扯頭啊嘛，係你發起你扯頭啊嘛咁而家你主導啊嘛，咁而家我覺得政府話啊，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價值有意義嘅嚇，亦都可以係批准嘅，咁我咪喺財政上資助咯。但我俾咗1/3你嘅時期咧，我基本上我都唔係嗰樣嘢，唔係完全屬於佢，佢唔使孭噶嘛。但係問題，如果我係100%，喂，咁概念上我作為公務員，我都有保留，你知唔知啊？嗱，你啲嘢叫官啊，官嘅心態。喂，我100%俾你，咁呢件嘢咪全部係我嘅咯？咁我嘅我任何嘢叮咁多嘢都係我負責。咁嗰啲我請嗰啲人係咪公務員啊？喂，唔得嘅，我啲點係公務員？喂，其實好明顯嘅，就算佢資助你99.9%咧，都一定唔會100%。係嗱，呢個我係做官嘅心態。係係啊。 即係所以你帶翻官嗰度。 咁我覺得合理嘅，即係我幫翻啲官啦，係嘛？即係我明佢嘅心態嘅。佢點可能100%啫？100%就變咗係政府嘢啦嘛。 OK， 係嘛？ 係啦係啦，咁就 咁你哋都要。 出力㗎嘛。 係啦， 你哋都要籌款㗎嘛，咁樣。 我哋出力都冇問題，不嬲都做開啦，係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大埔嗰邊咧就係政府資助四分三啦。咁元朗啦，我哋亦都有開始嘅。咁亦都係揾到一啲社區嘅基金資助啦。 嗯，好。 咁石梨亦都開始咗嘅。咁石梨亦都係一個非常之貧窮嘅地區啦。咁我哋亦都係揾到一個基金起動。咁但係呢就始終呢都係我哋集咗咁多嘅即係社區人士嘅資助之後啦，其實我哋都仲係有大約係四分之一嘅資金呢係短缺嘅。所以呢我哋係仲要搏命籌款。 即其實就係政府爭嗰啲少少， 唔係啊，都爭好多下噶啦。即如果你計曬咁多嘅時候， 計曬咁多， 係啦。咁我哋都要爭，即係而家咧，我哋每年咧，其實我哋計過咧，係欠嘅錢咧係大約係60万到啦。 啊，60万，係 啊。 咁其實你哋係透過咩方法、咩渠道係嚟去籌呢啲錢呢？ 我哋而家呢就有一個月捐嘅計劃。 計劃哦。 係啦。咁我哋都會揾即係支持我哋嘅計劃嘅人啦，係做一個定期嘅月捐。 哦。 係啦，咁佢哋可能每個月呢就俾200蚊我哋啊咁樣樣。咁呢其實呢即係呢個月捐計劃係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即係亦都對我哋嚟講呢係我哋見到呢你知啦，能夠真金白銀去寫，即係寫一筆錢俾你嘅時候，其實佢都係一個好支持你個計劃。係， 當然啦，當然啦。 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係慢慢累積緊呢一個即係組群嘅人，對我哋有個支持咯。 咁其實而家網絡世代應該好易啦，係嘛？係咪就上你哋個 website？ 係啦， 係嘛？ 有個 click 咁就可以就話我哋係作為一個donation 啦， 係啦 ，sponsor 啦咁樣樣。 係啦，係啦。咁咧就除咗即係月捐之外啦，嚇咁我哋都仲有一啲嘅即係計劃籌組緊嘅，嚇咁啊，不如阿海講下。 好啊，好啊，好啊。 哦，咁我哋其實都會有同一啲企業有啲合作嘅。 哦， 早前其實可能即係打。比較即係會比較多人知道嘅，即係可能同大家樂咁樣啦。 哦，大家樂係啦 嘅計劃，咁啊之後咁啊變咗係，如果只要你揀一個叫做少啲嘅份量嘅食物嘅，即係嗰個份量嘅時候咧， 係 咁大家樂就會捐翻即係個2蚊嗰個餐券俾翻 小 販多愛嘅一個計劃。 小販多愛 係啦，咁啊代表緊即係我其實。小販意思其實並唔係話我特登唔食多啲嘢，其實而家佢啲即係快餐店嘅份量有陣時的而且確可能多過一個人所需啦， 係係係， 所以其實你都係要翻一個適當嘅嗰個份量，但係咁樣咧佢又會捐翻一啲嘅即係嗰個餐券俾翻一啲即係當佢有需要嘅其他嘅貧窮嘅人士， 好有意思喎、 啊！呢個咧就當然唔係直接受惠於我哋嘅，但係喺成個計劃嘅合作入邊都會有一啲企業嘅捐助啊。咁一啲嘅企業嘅捐 點啊點啊，佢嗰兩蚊係捐咗佢， 捐咗俾嗰個當區一啲可能佢透過我哋派發俾一啲嘅即係社會上有需要嘅，即係頭先講嘅有啲弱勢群體，佢可以揸住一啲嘅餐券去享用一啲嘅大家樂嘅 哦餐券 係啦餐券嘅 係啊，我唔知有冇記錯咪有一段時期咪仲好似係更加進一步就係話我直情係買多一份，但其實我即係我買兩份淨係要一份，有冇啲咁嘅嘢啊？冇啊嗬。冇聽過， 買兩份， 只係要一份，即係我俾兩份錢。有一段短時間係咪好似呼籲過啲人？ 嗰個叫做小販多愛，我哋 你哋嗰個就小販多愛， 小販係嘛？ 係啦，咁啊可以乘機又啊減下肥又咁樣樣啦。其實可能都已經食得太多平時。 我哋嚟緊想推嘅。都係一個即係屬於我哋希望想做一啲嘅即係推廣嘅一啲嘅運動咁樣啦，咁令到更加多嘅即係企業或者公司嗰邊嘅即係嗰個可響應翻我哋成個個計劃，就叫做有型過中秋。 有型 過中秋， 過中秋哦，已經就嚟 啦 喎， 就嚟啦，因為就係響應緊呢個中秋節。點解咧？以往咧，我哋就發現，即係我哋其實以往有做過一啲 中秋節都好浪費啊，真 係好多環保團體都有做一樣嘢，就係可能回收月餅。 回收月餅， 但係咧，其實回收月餅，我哋當然當時見到咁多月餅浪費咗，你唔回收又唔得嘅。 係， 咁佢係抌咗落堆填區。 係啦，係啦。 咁但係咧，你諗即係其實我哋之後都要會檢討翻成個回收月餅嘅呢個做法。其實月餅一來真係高糖啦。 係啊，唔係咁健康啦，係咪？ 第二，始終都係浪費嘛。雖然你我哋收翻嚟都會捐俾一啲有需要人士，但始終即係嗰個量仍係過多嘅。 嗯 因為可能即係同中國人嘅傳統有關啦，即係逢親過中秋節一定要送月餅啊。亦都即係你嘅親朋戚友或者公司嘅客户都一定要送啦。所以其實我哋今年嘅諗法就係從一個公司着手先。因為好多嘅即係企業咧，佢哋都有一個習慣，就係話逢親中秋節就會送好多嘅月餅俾自己嘅客户啊，或者送俾相關相熟悉嘅公司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就推出有型過中秋嘅約章。 一個約章 係啦，就呼籲企業就係話，如果今年你會響應即係話今年嘅中秋節，我就唔送月餅俾我嘅客户。我可以轉移送一啲其他嘢，例如可能送一啲生果，即係有營養啲啊嘛，生果，又或者將佢變為一啲嘅慰問卡，或者小偷嘅即係叫做節日嘅慰問卡咁樣啦。咁用一啲其他嘅形式去做咗呢樣嘢佢。咁其實即係客户未必一定會即係我哋都覺得客户唔係一定要收嘅有陣時，因為佢有陣時都係即係收咗好多大大量。 其實大家呢啲係一個禮節嚟嘅啫，嚇象徵意義多於 心意。 係啊， 就有陣時唔係真係要有嚿月餅喺度。 係啊。 咁但係當然我哋推廣呢、這個即係送少啲禮物或者唔送禮物，即係唔送月餅呢個過程入邊，都發覺有啲企業都係。即係可能第一年，即係我哋好中意，我哋 好難改變嘅，咁 一啲新創新 悠久嘅一個傳統， 又係會遇到一啲傳統嘅壓力。 係， 佢哋可能有啲公司都覺得唔得，我哋啲客户如果唔收，會即係得罪咗啲客户啦。 係啊， 所以我哋就轉一轉，又諗，即係除咗即係仍然可以即係呼籲啲企業繼續參與呢一個即係唔送呢個月餅嘅活動之外啦，亦都其實可以調一轉，就話其實如果一啲嘅公司佢哋可唔可以話我就未必話我唔送。不過佢可以同佢哋嘅相熟團體或者相熟嘅公司企業講翻，我哋唔收， 唔收哦， 佢唔收得嘅。其實即係佢可以話，佢可能例如喺中秋前夕發一個佢哋嘅公司嘅電郵俾佢哋相熟嘅公司，就話其實今年我哋又唔使收呢個唔使收呢個月餅啦。咁如果你嗰啲嘅錢咧，就不如捐俾環保團體或者捐俾政府啦。咁樣 係 啦。咁呢一個咧， 咩敬謝賀禮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係嘛？ 係啦。今年即係開始社會上有啲咁嘅即係轉變，就係即係如果 真係一種風逆俗嚟㗎， 風逆俗嚟 㗎，係， 所以我哋今年就希望即係都係打破即係傳統啦，希望推一種嘅即係有型過中秋嘅一個咁嘅活動出嚟，希望越嚟越多嘅公司企業，即係從公司企業開始啊，個人我哋覺得未即係慢慢嚟啦，第二步啦，咁先做咗從一啲企業公司嗰度做起，佢哋如果係即係贊成話唔送或者唔收，都可以加入我哋呢個約章嘅， 係。